姐姐，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大姐，花王大姐鼎力成全。大姐， 哎，也罢，你不善可在身边。 现在甚怕， 我这有难想一指，你待在身边，若遇急难之时，你点起此响，我姐你楼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 多谢大姐。 七妹，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 小的

穷人的功夫。大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说你走得我连站都站不得我。 是啊，就请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嗯，于此请。 请大姐，你撞了我一把。 你捐被包裹，手拿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把。 哎，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么？ 我撞了他一把，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字在起。 起。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姐呀，家住大阴新宫里，父母双亡，我孤单一人。 来自千里迢迢来投河。 过玉山，大姐，这厢还礼。 有礼无礼，报过玉山，我是齐。 我的报过玉山哪里去了？哎呀，我的报过玉山哪里去了？我的。你怎么将我的包裹玉簪拿去了？ 哎，这包裹玉簪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 的？哎，明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是我的。 哎呦，是我的， 是我的。哎呀， 大姐，你放手， 你放手， 你放手。 哈哈，在这荒郊野外，一男一女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哎呀，公公，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 哦，你二人干么是夫妻吵架？ 我与他非亲非故，哪里来的什么夫妻吵架？ 那又为何争执起来？ 哎呀，公公，你有所不知，我是个行路之人，适才我在上大路行走，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去路，二次我走下大路，她又来拦阻于我，是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她与我赔礼，我就与她还礼，她说我肩背包裹，手拿玉簪，满说是一礼，就是十礼百礼也是算不得的，二次我就放下包裹玉簪与她还礼。她 怎么样啊？ 他就将我的包裹玉簪拿去了。公公，你说哪个有理呀？ 如此说来，倒是你有理的了。 我有多大的理呀？ 你有芝麻那么大的理？ 大小总是我有理 啊。相公，这位汉子受的可怜，你就让他过去吧。 公公，你不要听他说的好。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与我同行，近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他有抛别之意，他若不带我同走，那我就呀。 不要哭， 休要管我，快去劝他。 哎，还是你无理， 真是我无理。 这位大姐言道，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与他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你有抛别之意，这包裹玉簪分明是他的。 啊，我有抛别之意？哎呦，公公，这就不对了。你去问他，既然说是相与我同行，他把活物与我为凭，我把活物与他为证。 这，哎，你二人何为凭，何物为证？ 有凭有证。 有凭有证。

香火啊。我尚无片瓦遮身体，小曾图你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受尽。 告辞了， 宋公公。 哎，免宋。

永生说，在水 他慈恩报得尽天同并杀人给人因情同母中母亲啊几转子向佛门内的王中插银幕家恩赴愿把财去落我民族自恨娘大无量愿把儿葬送 季芳。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 Thank you.